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劲啊，我亦东林复写孙。咁啊有东林啦，有复写啦。咁啊一听啊，会唔会系同名师有关咧？都有啲关系嘅，但系讲嘅咧就系同啲学校啊、学运啊、学生啊有关嘅一啲课题嘅。咁今次咧，我哋唔系五星战队咯，而家系六神合体啊。咁啊，除咗嗱，你其中一位咧， 好似啲腹肌咁啊， 系啊， 已经合细咗啦。 个腹肌就 咁，我哋个腹肌嘅最核心嗰嚿阿乐言咧就有事就行开啊，即系佢有工作在身。咁我哋咧几个咧就继续同大家讲啦。咁啊，嘉齐啦，小毛啦，呢个 Michael 啦，同埋婉霞啦，同我啦，同一齐倾嘅。咁啊，嘉齐嘅题目系点解？ 其實我哋今日咧主要想去討論學生運動呢個話題，咁但係學生運動其實又係一個好現代嘅概念嚟嘅。咁點解？因為學生呢樣嘢，我哋係有學校或者一啲好西式嘅學校之後，可能先正式去喺中國產生。咁啊，當然喺外國都有外國學生運動啦。呢個我哋陣再去講多啲。咁但係我點解今日我哋諗呢個題目咧？其實題目咧就係一位明朝人物嘅後人。咁明朝人物就係武碧姜、武商。咁啊，武商係咩人啊？ 武商係一個風流大才子啦， 係嘛？係啊，同阿董小宛啊嗰啲 名妓 好有關係。咁嗱，即係呢個明朝後期可能係社會運動領袖啦，未必係學生運動嘅。咁但係就係東林復社呢啲咁嘅。即係社會運動，佢哋抵抗權貴嘅，特別係即係同宦官魏忠賢啊對抗嘅嗰啲閹黨對抗，即係重要嘅人物。咁我哋可能陣再交代多啲復社東林究竟係咩回事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咧，呢個人物嘅後人就叫做武學亭。咁就喺晚清時候民國初年嘅即係一位學者啦。咁啊，武學亭咧，佢就即係寫呢首詩，就去肯呢個詩句啦，就話到自己嗰個來歷啊、身份啊。咁樣，因為佢係武碧姜嘅後人，佢所以同東林復社嘅運動咧係有個人嘅關係。咁呢個個人嘅關係影響到啲咩咧？嗱，呢個武學亭嘅係好得意嘅一個人嚟嘅。佢既係覺得東林啊、復社呢班人物咧，佢哋可能背後喺師德上邊麻麻地嚇，或者未必係完全係去認同佢哋嗰種社會運動嘅方式。但係佢又覺得東林復社呢啲運動咧係。好偉大，好重要，即係對抗邪惡啊，咁樣係一啲即係好值得歌頌嘅事件。咁就喺呢個咁矛盾嘅心態喺晚清嘅時候，一個文人佢就係即係回憶起中國嘅傳統，咁即係讓佢即係去當時立足喺晚清一個好腐敗，可能係列強差唔多要瓜分佢哋時候，喺1898年左右啦，佢寫成呢首詩句。咁即係跟往後嘅時間就係即係清朝風雨飄搖，可能面對住正式嘅革命啦。咁啊喺呢個咁嘅過程當中，究竟佢哋當時係點樣掙扎、點樣思考？呢句詩我覺得就係好有意思嘅。 所以武學亭咧，即係呢首詩講嘅係咩咧？就係晚明嘅狀況咧，不完美，可接受。会改善系咪啊？即系佢意思就系咁啫嘛。即系 呢个世界冇完美嘅，咁即系样样都可以接受，系嘛？ 系嘛？即系佢觉得又可以有改进嘅地方，但系肯定其实个基本价值。 不过晚明头先阿嘉齐讲啦，我哋睇到复社啦，或者系讲紧呢一个东林啦。咁啊，东林最主要当然我哋就知道前一本高攀龙佢哋啦，即系东林书院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 冇错，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系啊！即系佢哋本来都系做官嘅。但退官以後，即係官場入面好多嘢啦，見到啲權閹啦，即係所謂揸住權力嘅閹人啊，呢啲人咧嘅權力係可能係嚟自都有純粹皇帝嘅寵信，咁啊佢哋得到呢個權力，但佢又唔代表人民喎，基本上啱唔啱？咁但係佢哋咧就權傾朝野，然後有好多貪污舞弊，咁啊被迫害啦，落翻嚟民間啦，從事教育，咁啊最重要嘅關鍵係咩咧？就係嗰間書院啦，即係東林黨點樣形成咧？都係同東林書院有關，書院係咩咧？學校也係嘛？咁所以其實學生可能喺老師大家嗰個交流啦、知識嘅傳授上面啦，同埋同樣對頭先好似頭先首詩咁講，對於呢一個家國嘅嗰個關懷，咁就出現咗對一啲可能當時時政嘅嗰個批判，咁就形成咗一個運動啊，即係或者係一個在野對於權力當出現一個佢哋覺得係呢個權力可能係不義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產生呢個反對嘅聲音。 但係而家睇到好多咧，而家講到學生運動咧，好多時喺畫面上咧，都係咧學生走上街頭啊，等等呢樣嗰樣。其實咧，嗰啲係有少少係可以叫做係，就算喺中國嘅情況嚟講咧，係西學東漸嘅一部分。譬如講翻中國傳統學生運動，可能個形式同而家我哋見到印象嘅學生運動咧，係應該幾唔同。 非常唔同嘅呢個係啊， 係啊。其實主要都喺個書院裏面講學啊，咁係喺學校嘅環境裏面去討論時事啊、議政啊咁樣。咁當然會影響到一啲都有群眾運動嘅，即係譬如喺即係復社發展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喺即係有啲重要嘅東林黨嘅人物係俾阿魏忠賢佢哋要去拉，咁係嗰啲市民。同埋啲學生係會上街攔截嗰啲錦衣衛提旗啊，即係唔俾佢哋走嘅。咁啊，有啲咁樣嘅 揾命搏 嘅，即係嗰啲搶反嘅活動出現，係係有咁嘅情況噶。咁亦都係個輿論滔滔係有罷市啊，或者係真係有好似我哋今日理解嘅示威活動，不過唔普遍嘅，好少有嘅。 嗰個民氣都幾犀利喎， 係啊， 啲錦衣衛都好呼機啊，因為全副裝備係嘛。 但係個群眾嘅人頭數目就應該喺街頭上係相對少嘅， 係啊， 相對限於實， 嗰個武力基本上係唔對等嘅。 一步步嚟啦，即係佢可能古代嘅情況唔同，我哋話明代情況都唔同，係咪群眾運動喺明代係咪有效，定係直接暴動有效呢？其實都可以討論，因為我哋發覺明亡於都係直接嘅一啲嘅軍事嘅暴動，咁最有效嘅方式。咁所以學生嘅運動可能另外一回事。咁但係我哋翻翻轉頭就係、是，我哋討論學生運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成日覺得學生運動同其他社會運動有啲基本嘅差異，有啲基本唔同。當你講話阿農民啊，農民暴動咯，係咪啊？ 即係李自成佢哋嗰啲啊， 李自成係軍人蛙變咯，係咪啊？咁譬如話當我哋講依個農民工人嘅工人就係革命咯。咁但係我哋講學生嘅時候，我哋覺得學生運動係有啲嘢嘅，同埋有啲唔同之處。學生運動佢嘅特性、佢嘅本質，同其他我哋正話講嗰啲有啲唔同，同可能利字當頭啊、冇飯開啊、各種又唔同。而正話東林黨呢個題目好處就係、是、有啲理念嘅嘢咧，可能喺學生運動裏邊比較明顯。 我都贊同你呢樣嘢，特別你近代嘅西方教育入咗嚟之後咧，其實特別大學生咧嗰個地位係有啲唔同，係社會有一種寄望，同時大學生自己都會即係。可能會是一種傳統，即係中國知識分子嗰種嘅情懷，就是要憂國憂民。咁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學運咧，都會喺即係一定係喺大學裏面發酵咗先。咁但係你亦都會睇到咧，就係、是、有亦都有一種反感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好似頭先長話，就係、是、因為大學生其實冇咁多利字當頭，冇咁多考慮，所以成日都會俾人哋會覺得理想主義咯，即係不切實際咯。有陣時就會走到最尾。我會有呢種情況。 咁但係就追求理想，亦都係可能係建立大學或者係新式大學其中一個。目標嚟嘅，特別喺中國嘅情況，都係有救國救民啊，即係希望學一啲好嘅方式制度啊，譬如分科自學，亦都係即係西方學習嘅其中一個喺香港或喺中國扎根嘅一個形式啦。咁同埋分科自學之後，其實佢點樣分學科都好重要。譬如話舉例，新式法學咁樣喺晚清民初，其實讀法學又必須要讀政治嘅。咁點解要必須佢要讀政治呢？因為政法一體。咁亦都係慢慢令到一啲人或者學生原本係唔參與政治或者唔參與所謂嘅政治理想化嘅學習入面咧。都參與咗，亦都行咗出嚟咁。 即係本來可能好離地嘅，但係因為即係個教育裏邊同政治有關，佢自然就要同即係好多現實嘅嘢要處理。 冇錯，咁當然點解咁多科入邊都可能包括咗社會科學啊、政治學啊、社會學，就因為當時西方係正正就係社會科學最流行啊、反建制思想最濃嘅時候。咁入咗去分科自學嘅大學嘅時候咧，亦都會成為咗科目嘅。 係，譬如講即係現代教育現代大學可能都會提到，即係1806年洪堡喺德國柏林，即係後來今日嘅柏林洪堡大學，即係佢創始。咁依一個即係當時都好重要，即係洪堡佢點樣諗成套嘅教育方略，對於即係博物館啊、各種各樣嘅開闊嘅眼界嘅視野啊、美學啊、藝術啊各種嘅面貌都要兼顧，即係佢既係能夠有理念嘅，同埋對實際嘅事務啊。實際嘅讓各種各樣物件有把握，咁呢啲嘅諗法係即係證明一個人如果要成長咧，其實唔係諗話你要去打一份工嘅，而係話你要培育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佢可以成為一個唔同嘅地方，可以判斷到啲事情。咁你要判斷到啲事情，現實就自然係判斷嘅一部分啦。 不過學生運動頭先阿卓然講到，係咪真係同其他類型嘅社會運動，即係喺感覺上咧，對我哋嚟講咧係有少少特別嘅地方。譬如我哋會覺得學生應該係。好 pure， 即係佢亦未受一啲可能社會好功利嘅一啲思想啊，去感染佢。當然佢亦都會諗佢嘅前途啦。即係譬如好簡單一個例子，我哋講遠啲。如果係好遠古嘅時候發生嘅一啲可能同學生有關運動，漢代嘅黨固之禍可能係其中一單比較有趣嘅例子。即係你諗下太學生，漢代啲太學生，佢哋喺太學入邊都係讀呢一個經籍。傳統嘅經籍，咁經籍當然佢哋會有經濟自用嘅想法，但係實質上同佢 作上去入仕途去做官，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但係黨固之禍發生，就令到佢直級第一時間就係望到佢將來嘅 career 會係點樣咧？佢會面對一大班權閹啊，又係又喺啲宦官，可能會 block 住佢哋啦，可能會限制佢哋啦，甚至乎一打你入呢個黨籍，然後禁固，你就成世冇得做官啦。咁你辛辛苦苦咁多年嘅嘢就白費。所以其實學生亦都會有一個想法，就係、是、我在學咁多年。對，如果讀大學，好似今日喺香港咁，我讀咁多年大學，讀一個 major， 然後如果你見到佢自己見到將來冇前景，或者佢見到呢個世界或者社會有好多好不易嘅事嘅時候，咁你其實好難令佢按耐住唔出嚟去從事一啲 係呢個黑名單， 咪就係咯。咁你基本上已經玩完嘅咯喎，你個人生可能已經咁。如果仲有更加多其他嘅不易嘅嘢，咁佢係好自然就會有一個理想去驅動佢出嚟咯。系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佢哋出嚟嘅時候，固然可能係有少少嘅基於自己嘅一啲功利啊，或者自己前途嘅考慮，但可能更加大嘅部分，如果我哋認為學生運動同其他唔同性質嘅社會運動有分別，就係佢哋對於理想嘅堅執。而呢個理想嘅堅執，可能就係其實係好純潔嘅一件事嚟。 都容許我即係必須要補充一樣嘢，就係正話講德國即係柏林或者講紅堡嘅關鍵係咩咧？嗱，我哋而家講學生運動，好似係佢係反社會或者嗰一部分，但其實唔係，其實佢係改進社會嘅主 改良社會， 即係柏林嗰陣時候，佢認為你改進咗個大學，佢哋有自由思想開放，佢對成個即係成個地方嘅文化變化有影響，佢能夠變成一個更加強大嘅國家。咁其實冇壞嘅，即係學生嘅前進嘅動力呢一點，其實一個好良善嘅諗法。咁所以我就係因為見機一點就係、是，所以學生運動佢未必係一個負面嘅社會破壞嘅。 唔係破壞秩序係咪？我哋今日一諗就覺得一件十惡不赦嘅壞事。但秩序唔好嘅話，我哋破壞佢先有建設噶嘛。我哋唔可以淨係文革嗰種即係、有破壞冇建設嘅，係嘛？學生佢哋係咩人？佢哋就係睇緊前途嘅，或者係睇緊未來嚇，即係向研究去進心嘅一班人。咁佢哋見到而家唔好，要去推進。咁我哋點解即係唔尊重佢哋嘅睇法？ 革命基本上可能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一种旧有嘅秩序啦，然后我哋带嚟一个新嘅思想，就是一种革命咯。 系啊，即系我哋点样去理解、去思考所谓青春嘅力量系咩回事？系嘛？如果学生大家都青春过，咁你否定学生嘅青春咧，其实好大嘅问题。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其實討論咗好重要嘅一個起點咧，就係講啲學生運動同近代大學思想嘅關係。咁佢有一種開明啦、開放啦，探討嘅事物唔係單一嘅，而係一種好多唔同嘅角度之下嘅結果。咁亦都會有一啲所謂入世嘅情況，所以對啲社會啊、時事啊，有種種嘅介入係在所難免啦。咁同埋青春啊，有年輕咧，咁自然咧就希望對即係人生啊、世上有一個新嘅睇法。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所謂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係好正常。 所以我始终觉得咧，即系虽然学生喺清末或者明嘅时候，都系学习，都系追求理想。咁啊，去到文初嘅时候，都系学习，都系追求理想。但系咧，虽然特质一样，但系咧，佢哋个做事方式有啲唔同。即系始终觉得点解以前就系即系清以室内比较多，一路去到晚清文初之后咧，会走晒出嚟嘅咧。其中我自己觉得有个好特别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废嘅科举。 1905年， 冇错。究竟乜嘢学生嘅性质系咩？我觉得喺明清嘅所谓嘅学生嘅理解同埋功能，同埋自己觉得自己学生有啲咩功能咧，同喺文初有啲唔同。废科举系一个好重要嘅所谓分水岭，因为始终以前读书，我自己觉得最大嘅感召、责任、希望就系成为士人啊，就希望入政府啊，做官。咁科举就係正途，咁亦都係读书考科举就成为士人。咁就基本上 by default 呢，读书呢就成功嘅定义就入建制。咁但係到你所谓嘅西学东渐啊，到你分科自学啊、现代大学啊、现代教育嘅时候呢，废埋科举呢，其实你读书呢就 by default 呢就入唔到政府。 咁企喺佢对面， 咁即系拜二科咧，你就在野。咁我觉得令到佢有机会要批评啊，有机会会去思考更多嘅问题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助力，我觉得。 系，我都好同意啦。即系以我哋所知，即系历史学界就好多人而家做紧，即系譬如中国当时大学嘅成立啊，种种嘅情况。咁大家都知道，即系科举前后啊，即系中国嘅好多嘅现代大学开始建立啦。咁亦都有好多大规模嘅所谓留学生嘅情况啦。咁其实大家就系揾出路。咁一代嘅五四人物，其实好多都系一啲留学生。 生歸來嘅一啲當中嘅一啲嘅人物。咁但其中有一個要素，大家你即係 Michael 講得非常有道理嘅，就係我哋話廢科舉之後，其實好多嘅，尤其係江南好多嘅士大夫嘅階層，佢哋斷咗佢哋。我一代一代子孫可以登仕途嘅一條路，咁我點樣做呢？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可能辛亥革命之後，各省諮議局其實好重要啦，即係省議，即係當時新成立嘅省議會，好快其實支持革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佢哋好多嘅一啲嘅士大夫，好多嘅文人冇咗一條生出路之後，其實佢哋傾向覺得，咦，好似冇，我仲支持你建制，支持你政府做乜嘢咧？咁所以當即係所以話學生運動前後，現代嘅所謂教育嘅諗法出嚟，其實同嗰個新嘅社會革命可能係有關。 錯，其實可能我系統啲講一講嗰個學生即係古今嗰個發展嗰啲問題啊。即係我即係我哋開頭嘅時候提過復社啦。咁復社咧就係即係可以話係繼承東林黨嘅一啲理想嘅學生組織嚟。咁點解係學生組織咧？就因為好多嗰啲即係所謂學生同嗰啲東林黨嘅唔同，就係、是、東林黨好多人咧，佢哋原本就已經喺建制當中嘅做官。咁但係即係做官嘅時候就可能企喺當權一派嘅對手，咁或者可能佢哋身處係所謂言官嘅階層，專係要負責做批評嘅角色嘅。咁呢啲咁嘅即係東林黨嘅成員啦，佢哋就喺魏忠賢當政嘅時候就被打壓得好慘。即係好多可能係趙玉啊，喺即係皇帝用錦衣衛嚟去整死佢哋啊，啲宦官就係用錦衣衛嚟對付佢哋，即係啲好典型。我哋睇嗰啲武俠片，可能就會見到啲橋段。咁另外好多就係俾人趕翻去地方上面啊，就冇得做官啊，呼閒在家。咁呼閒在家，佢哋就搞書院啦，搞講學啦。咁原本搞講學就講好多即係除咗講學問之外，就講好多做善事嘅嘢。咁亦都係啲善會嚟嘅，咁樣嚟到去即係結集力啦。咁但係即係做得譬如有地方有災荒，佢哋去鎮制，咁鎮制得嚟就形成到一個網絡，有啲力量喺度。好嗱，而佢哋唔係好做到官啊，或者後嚟魏忠賢俾崇祯皇帝清算，佢就可以即係嗰啲東林黨人好多起伏啦。咁翻轉頭做，咁但係佢哋有好嚴重嘅一啲黨性啊、黨爭啊咁樣，咁就喺政治上面比較即係可以話爭議性大啲，就因為佢哋都唔容許反對者即係同佢哋可以共事。譬如你曾經同阿魏忠賢友好過嘅，即係都唔得 啦，道德上佢已經覺得唔得啦， 係啦係啦，即係好佢企喺道德高地啊嘛，係啊，企喺道德高地啊嘛。咁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好多嗰啲所謂閹黨人士咧。佢哋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可能趕翻屋企啦，好似東林黨以前咁。咁但係東林黨都要向佢哋清算啊。咁即係有啲人士可能就想借機即係而起啊，咁就俾嗰啲復社成員咧就去攻擊佢哋啦，去批評佢哋啦。咁復社係啲咩嚟嘅咧？其實就係江南好多人咧讀書考科舉咧，喺準備嘅過程當中咧，發覺自己讀咧就唔係好好，不如坐埋一齊幾個有讀書會。咁樣讀，咁佢就係慢慢咁形成咗一啲一齊去寫文章，嗰啲都係學生嚟嘅，因為佢哋有生源嘅資格，即係所謂生源嘅資格就係有最低嘅即係科舉考試嘅資格。咁佢哋咁樣聚埋一齊啊，寫下文章啊，互相批評下，咁亦都出版一啲寫得好好嘅文章啦，出嚟影響下輿論，影響下啲考官。咁慢慢啊，佢哋就啲讀書嗰啲寫咧，結集咧，就即係形成咗啲好大嘅群體。咁啊，好多個社夾埋一齊，可以用上萬人。咁啊，然後嗰啲你嗰啲領袖啊，譬如阿張博咁樣，咁一聚一呼百應啊，叫啲人出嚟，可能成萬人幾百艘船，可能聚喺啲江面啊、湖面上面喺度論詩，喺度論文章。咁認為個文章嘅發展，或者係可能係學術嘅發展政府應該吸納咩嘅人才？佢哋就喺度議政討論，影響到科舉。 佢就係士大夫階層嚟，準士大夫同埋屋企係有實力嘅人嚟。 係啊，並且佢哋後面可能有啲退休嘅官員喺度支持佢哋啊，咁亦都可能又同東林黨好有關係啊，咁就形成咗一股咧好大嘅輿論力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復社之所以我哋話佢係一個中國學生運動嘅一個源頭啦。咁點解即係晚清嘅時候啲人會覺得我係東林復社孫係咁一個 咁緊要 自豪嘅身份咧？係啊，咁但我又想講咧，就係所謂嘅士人咧，佢哋如果係要參與抗爭咧，點解會係咁有力量或者咁有影響力？就因為即係傳統嘅世界會認為呢班人係社會嘅領袖嘅。咁即係而諗下社會領袖都走出嚟反政府，咩事咧？咁就代表個政府特別腐敗啦，特別唔掂啦。咁亦都係即係佢哋好容易就可以感召到 好多人，咁甚至乎啲官員都要買佢拍啊。咁呢個就係個學生運動嘅影響。 所以喺即係去到譬如即係現代，譬如現代中國嘅時候，呢啲咁嘅情況就反覆咁樣去出現，係嘛？即係被大學生就成為咗可能社會覺得，大學生明明係一啲即係有實力嘅人啦，屋企應該係好好好啊，人都有資源啦，佢唔係因為窮而。即係搞革命啦，咁點解佢哋會出嚟呢？咁係嘛？即係呢個可能就係一個問題。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去到民初嘅時候，都有好多其實大家都耳熟能詳五四運動，我哋以前好多集數都講過啦。不過有一啲即係學生運動咧，係比較少人知道，其實都係影響住中國嘅現代嘅政治。譬如其中一個就係1935年嘅129運動。咁呢個已經係離開咗，即係吟詩作對啊，參選啊，已經去到一個真係有 街頭。 其實同今日亦都唔係話太大分別啊，譬如西方啊、其他地方嘅一啲運動，但係都有啲分別啊。當然啦，即係以前就即係要行路啦，所有地方都要行路。咁呢個係一個咩運動咧？就係129運動，1935年就係當時就係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啦，日本就控制東北啦。咁其中一個佢希望搞就係華北自治。咁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咁啊國民政府就有少少愛愛妹妹啊，即係不知進退咁。 好似唔係好反抗 有啲水喺度嘅。 係啦，冇錯冇錯，呢、這個就係、是、如果你大家見到幅圖咧，就係當年嘅水炮啊，水炮， 你 水 炮。 話有分別又冇分別，其實都係用嗰幾種方法對付學生。 我都係射頭。 係啦，咁學生就好唔滿意國民政府嘅態度啦，亦都希望國民政府咧係先對外，先至去處理共產黨。咁、但係當時即係國民政府其實有少少想先處理共產黨，先至去對付日本人。咁所以呢，其實嗰啲學生集體由北平嘅學生，再加埋其他江南嘅學生搭火車去北平呢，就係、是、希望去叫國民政府呢要先對付日本人，先至對付共產黨。其實呢一個係對於現代或者當代政治都有影響，因為當時1935年共產黨啱啱完成嗰25,000里長征、其實都好疲累。其實呢一下係可以俾佢一個好重要嘅喘息機會，所以三年嘅129運動嘅好多嘅學生領袖啊，後來都係成為咗 共產黨 一啲重要嘅人。 嗯， 咁當年我哋見到其實大家都好多意見嘅，對於呢件事究竟係先讓外定係平內等等啦，咁亦都有啲好出名嘅即係文人啊學者都提供意見，覺得學生應該點樣做。我哋可以見到咧一啲重要嘅人物、重量級嘅人物咧點樣對學生同對於當時嘅人同學生運動嘅期待。呢一篇文章我覺得啊，都值得反思， 幾正啊！ 黃小毛已經準備咗舉牌， 係舉牌咗，將個訴求舉咗出嚟啦。 係啊，咁呢個就係胡適當年咧投稿去即係獨立評論，獨立評論就係當時民國嘅時候都係一個相當有份量嘅一個即係政治評論嘅刊物嚟嘅。咁佢呢個文章就叫為學生運動進一言，進咩言啊？ 佢就講到咧，一個開明嘅政府應該努力咧，就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誠服嘅愛戴，而唔應該濫用權力去摧殘咧一切能糾正或監督政府嘅勢力。 哦，都好温和嘅。 係，意味住咩呢？意味住學生或者係青年人嘅運動係一種對政府嘅監督啊。即係佢哋如果係都不滿嘅話，意味住你做得唔好。 但係呢篇文章其實背後咧，亦都係有少少保守主義，因為其實佢講到最尾咧，其實希望學生咧即係唔好罷課，佢覺得罷課咧係一個太重複、冇影響力，亦都令到自己即係失去咗學養嘅一個形式。同時間咧，佢亦都俾啲中谷咧一啲逆流大叔嘅。 胡適啊，作為初元培請佢翻嚟嘅人咧，佢咁樣講叫人唔好罷課咧，真係相當奇怪㗎。 冇錯，因為嗰時已經1935年啦， 係啦，時代唔同咗啦。 呢個講咩咧？ 冇錯，佢自己都年紀大咗，佢就話。中年老年嘅人呢，壯氣早消滅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採取明哲保身嘅態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嘅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生的感情是容易衝動，膽子是大的。 哦，即係年紀大啦，胡適就唔出嚟啦。 革命成本高咗啦，冇辦法啦，唯有喺屋企休息一下啦，睇下電視直播咁樣。 不過我都想講，咁呢一批北平學生都有一定嘅勝利嘅，因為佢至少蔣介石可以肯接見下佢哋啊，即 係 都講到幾句嘢啊。 冇錯，都講到幾句， 呢個都好重要嘅。 但係當然到最尾咧，都係即係戒嚴啊、搜捕啊、打壓啊。就完場嘅，不過呢件事其實都係即係相對比較少人知道，但係我覺得喺歷史上都有影響，因為當時係四方八面嘅學生一路坐火車去到北平，咁去到北平嘅西直門咧就拉閘，就唔俾入，唔俾入咧 嗰啲學生，因為12月9日，你記住，北京當時嘅天氣，嗰啲學生就喺西直門一路排隊，企咗成8-9小時，一路吹住西北風，就俾壓力佢開門。 呢、這個都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嗯，即係咁我哋可能之前我哋都曾經討論過喺啲集數，即係究竟嗰個暴力嘅抗爭、嗯，其實如果頭先阿 Michael 咁講，我哋即刻想像一下一個畫面，如果有咁多嘅學生喺度咁樣企喺度，俾一種咁嘅壓力、嗯，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好大嘅暴力 嚟。麥站咁樣， 千祈唔好睇小學生佢哋呢一種咁嘅能力。 其實好簡單、就是，就係年青人就係、是、啊，用歌詞嚟講，就是、我已受夠了等待你所謂嘅安排。蔣介石，你快啲同我出嚟，係嘛？就係咁嘅一件事。下一節繼續。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正话都讲到北京嘅学运啦，吓咁啊，北京学运当时咧，蒋介石你都有讲啊，都有打压嘅。咁啊，正常嘅，即系我哋话啲学生运动咧，就算出于善意都好啦。即系好多当权者觉得佢自己有佢嘅 agenda 系嘛，我点解要听你啲后生仔讲咧？系咪啊？咁我梗系想剿匪先啦，系咪啊？咁所以最尾可能都系用其他军人力量咧，先至能够逼到蒋介石就有退让嘅。咁所以你都要知道，即系学生运动有一个立意良善嘅部分，但系咪佢系咪改变社会嘅主要动力咧？呢个咧就睇每一次。嘅情況而， 可能都聚咗啲氣，影響到政治嘅。譬如係，如果之後西灣事變唔係受到可能好大嘅輿論壓力，啊，張學良都唔會走出嚟兵谏啊，蔣介石。咁啊，而確實從個結果嚟講啊，蔣介石未必錯嘅，係咪啊？即係如果佢真係當時打贏咗個內戰，咁或者個政權就唔會好似今日咁易手。不過我想講翻咧，頭先我哋提到啲學民國時代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可能面對前途係有啲委屈啦，同埋即係有啲茫然嘅，因為真係唔係好似喺科舉制度之下，你讀書你可能喺官方學校或者甚至乎喺私人嘅書院裏面去修學。咁你最終嘅目的就係考到功名，考唔到功名都好，考到功名最好啦，做官啦。咁但係考唔到功名都好，你喺個讀書嘅過程裏面都係受尊重嘅社會領袖。咁啊，亦都再持續努力，睇下係咪有機會可以去考到科舉，考得成做到官咯。咁但係咧，到廢除科舉同埋學校制度喺中國開始，即係低息學校喺中國開始建立嘅時候咧，其實帶嚟咗一個幾大嘅問題，究竟學生係咩嚟？咁我做嗰啲人物嘅研究咧，譬如睇住晚清嗰個皇族內閣裏面嘅成員啦，其實大部分都係科舉出身嘅，但係有啲可能專職嘅，即係專業嘅，譬如軍人嘅海軍嘅，佢哋可能係嚟自海軍學校、陸軍學校咁樣嘅出身。咁嗱，呢啲咁嘅即係軍校嘅出身咧，就當然係自然然啦，係明白佢哋嘅前途係啲咩，咁所以都可能傾向喺建制入邊。咁但係一般嘅大學，可能係讀唔同嘅科目，譬如讀歷史咁樣，咁你唔會直接係諗住可以成為喺個政府裏面有一官半職㗎嘛。咁究竟佢哋個未來會係點樣？係啊，呢個係 有一點我都必須要講嘅，即係嗱，大學生或者大學呢是建制正常的。學生呢都不應該是讀出來呢我天生就要失業的。即我諗住失業而去讀書其實是不啱的。即佢哋應該 我哋中國傳統更加是不應該咁諗。 最緊要是什麼，我哋不可以假定咗即係學生運動是一個反社會勢力。就第一次我已經講啦。最緊要是什麼呢，就是當時的學生運動是面對著譬如京師大學堂法政系裏面那些官場大爺的學生要直情當個老師冇到的，有跟班在身坐橋出入的學生，他哋不滿五四或者話蔡元培改革京師大學堂做北京大學的成個過程，其實就是這樣東西。所以他不是說反否定反對社會，而是希望個國家更好，其實是一個愛國的運動。我想五四是一個愛國的運動，也都是受到很多不同的方面所共同所認受。所以代表什麼，就是其實無論是官方也好民間也好，其實對某些或者部分的學生運動都是很正面去支持。但是個問題就是那些學生運動說是支持而已，但是都是選擇性，就是有些學生呢做啲事嘅時候咧，就係正義嘅、啱嘅、愛國嘅。但係有陣時做學生運動咧，就係反社會嘅、有問題嘅、罪惡嘅。咁點解係？點解唔係？我有陣時係分唔到嘅，即係我就唔係官咯，唔識分。 咪對最神奇的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做研究過啲晚清以嚟嗰啲中小學嘅教材啊。嗰啲教材裏面我發現啲咩呢，就係佢哋都係一啲準軍人嘅訓練課程嘅。咁係咩？即係同可能學咗日本啦，因為全民皆兵，佢哋徵兵制。 軍國民思想。 係啊，咁佢哋係我哋見到喺中國嗰啲小學課程、中學課程呢，譬如佢教數學教啲咩呢，其實 cosine-tangent 我哋今日都學緊。咁但係我哋學嚟做咩？我哋做炮兵。 係啊。 我哋打炮教位置嘅。咁呢啲咁樣嘅課程 背後訓練出嚟嘅學生係啲咩？訓練出嚟嘅學生係軍人，係政府官員。咁所以即係雖然係一個新式嘅教學嘅教育嘅制度，但係佢哋係訓練緊對係即建制嘅成員嘅。咁呢啲咁樣訓練出嚟嘅學生，佢哋點樣自我期許？點樣可能見到社會上面有令佢不滿嘅事？政府可能做得唔好，佢哋去參與，可能嗰、那個參與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係政府嘅一部分，係領袖嘅一部分。 嗯，點我有啲唔同意加一齊。今日射水炮車嘅識唔識 cycle set 聽住我都有啲懷疑。 你頭先睇幅圖都明顯知佢識啦，好兜面咁樣都應該 係 識嘅。 喂，嗰樣就係我係真係有講呢樣嘢，即係其中一個好出名運動就係呢個韓國1960年，即係反一個李承晚嗰個運動啦。即係其中有一位犧牲咗嘅學生領袖，佢個名咧就叫呢、這個金珠烈啊。咁、其實佢嗰個運動都係幾值得講，因為我哋知道其實李承晚1948年做到1960年已經做咗三屆總統，12年，跟住已經係其實有啲反對嘅聲音，但佢仲要搞呢個選舉舞弊。喺呢一個慶尚南道嗰個馬山市， 贏緊， 但其實當時民主黨嘅勢力已經好大，即係已經對佢造成好大威脅。咁佢做咗好多好喇喳嘅嘢啦，令到佢最後都叫做鞏固咗佢嗰個位置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喺慶尚南道馬山選舉入面有嚴重嘅舞弊，仲要俾呢一個輿論同群眾發現咗，跟住就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是、有好多學生運動，因為學生投入咗去落去呢一個反呢個李承晚嘅專制啦。咁其中一位學生領袖就係呢一個金珠烈啦，佢喺呢一個運動開始咗之後，冇耐已經失咗蹤十幾日，跟住後來就俾一個漁民喺海度發現一個浮屍，就係佢。咁政府咧就話佢係匿幣嘅， 明嘅 係啦。咁然後咧，但係咧當時民眾梗係唔相信啦，因為李承晚嘅政府已經係失信於民啊嘛，因為有呢個選舉舞弊啊嘛，就直頭係衝入去醫院度睇佢嘅屍體，咁就發現佢個頭嗰度有一個好大嘅彈窿，就懷疑係俾呢一個催淚彈近距離少過45度，即係嗰啲 tension 嗰啲嘢啦，然後係兜口兜面咁打中個頭而死，然後再抌佢，即係直頭係話佢腳係住巨石咁抌落海嗰度沉思，就諗住一了百了，點知又浮翻上嚟，咁件事就係咁樣穿咗煲，跟住照片仲要美聯社發放到全世界都知，所以就動搖咗李承晚啦。最後咧，嗰、那個學生運動一路由呢個慶尚南道波幅去到上去漢城，就漢城今日我哋都知道三間好大嘅大學，高麗大。首爾呢個首爾大即係前身嘅漢城大啦，同埋延世大，延世大就我哋都人所共知㗎啦，80年代出曬名啊，佢哋啲男嘅學生最叻就係咩啊，蒙面抌呢個燃燒彈，喺呢一個南航係出曬名㗎。我試過去旅行喺南航，就係、是、喺個旅遊巴嗰度咧 block 住咗條路，就係佢哋抌緊燃燒彈，係啊，即係佢哋已經係習慣咗，覺得因為佢哋係一個傳統。即係佢哋對於社會嘅不公義，就要去 最低限度 嘅武力，就唔係我哋香港好溫和啦。係啊係啊，即係佢哋 相對而言 係啊。 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全世界，就算喺唔同年代，起碼喺過去100年啦，好多情景都好普遍嘅。我見到1935年北平嘅幾個水炮車，水炮車、水炮、啊、 水炮啦、 啊，人手水炮啊， 冇咁先進啊。 咁我係見到韓國發生咁嘅事啦，一路去到南邊，譬如喺新加坡，其實即係以前咪叫新加坡，以前即係50年代叫做馬來亞聯盟嘅時候咧，當時即係大家都好，即係特別係英國殖民地政府好恐懼共產黨啦，咁亦都係共產黨都會滲透嗰啲學校啊、老師啊，咁另外一個普遍現象就係除咗見到學生都係用走出嚟啊、會罷課啊、遊行啊等等之外，其實一啲對付學生嘅方法咧，都係有啲普遍性嘅。 係 啊，除咗話即係現場要打啊、要拉啊、要宵禁啊、要手部啊、水炮之外咧，另一種咧，佢哋會叫好 soft 嘅對付佢嘅方法，就係咧頭先嘉齊講啦，搞教材，搞教材，因為咧硬暴你咧就暴你今日啫，再。想搞你嘅下一輪咧，就要去遠部。遠部咧就係搞個教材，控制你思想。譬如我最近去到新加坡嘅檔案館咧，揾到50年代嘅一啲馬來亞聯邦嘅一啲講一啲英國殖民地政府嘅一啲通訊錄啦，就講明係點樣去對付老師同學生。咁當時咧，即係英國政府就話：，你哋對付老師咧，去反共嘅工作做得唔錯，但係咧處理學生咧仲係不足。跟住咧，當時嗰個當時嘅華民政務司咧，就話好，我會派多啲人手咧，就去搞教材。跟住咧，佢哋就整一批文件咧，就叫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即係 反共嘅宣傳文宣。咁其中有幾點嘅，第一點就係必須要做中文嘅反共嘅 textbook materials。第二 搜查老師嘅對外通訊。嗯、第三，多同小朋友做多啲活動啊、嗯，活動去教佢哋乜嘢先至係學生嘅責任。等等等呢啲嘅所謂嘅軟手部咧，大家都唔可以唔留意，因為呢啲咧可能喺鏡頭面前係見唔到，但係咧似乎喺世界各地唔同年代咧都會普遍地發生。 都係普遍地用，都係用翻同一種方法去對付一啲另一類嘅聲音。同但係都有一樣嘢就係1960年代，其實正係就係全世界嗰種動盪嘅一個嘅時候， 犀利 係啊， 六七十年代，特別70年代啦，係火紅年代。 即係話譬如即係馬來西亞，即係馬共啦，即係當時其實即係。英政府即係或者殖民地政府，除咗即係用軟性之外，亦都有即係暴殺啊，喺森林度即係用實彈去射啊，咁樣都即係死咗好多即係各種各樣嘅人。咁而當時嘅華文學校亦都被人覺得係即係同親共啦，即係所以即係喺呢個係馬來特殊性嘅所在。 係冇錯。 學生運動有陣時都可以好暴力，即係頭先阿宇翰講咗好重要。1960年代，簡直係真係一個好暴烈啊！即係一個學生。我哋可能諗到戰後嬰兒潮，去到六八年左右咧，六七六八年左右，其實呢班人已經係長大咗啦。 冇錯， 佢哋喺大學入面咧已經係接受咗好多嘅教育啦，有好多嘅理想出現咗。咁佢有好多重要嘅事件，譬如話有一個喺墨西哥嘅事件，其實就真係對我哋嚟講印象，我諗都好深刻，就係、是、叫做呢一個特洛伊科事件，咁就係一個墨西哥嘅城市啦。咁佢有一個叫三科文化廣場嘅地方，咁啊有啲阿茲特克帝國嗰啲遺產啦。咁另外又有一個西班牙統治時期。 我講講，即係嗰個地方本身咧就係一個新區嚟，希望咧就係社會有共融，就係中產階級啊，一啲小資產階級、小中產啦，即係一般人啦，同埋啲窮人咧能夠住埋一齊，咁就共融好和平嘅一個社會，係新區嘅新希望嚟。 係啊，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展現，就最啱搞咩咧？就係多元嘅聲音啦。咁其實嗰個事件本身個背景就係當時墨西哥準備搞緊呢個墨西哥城嘅奧運，1968年。咁其實件事就發生喺奧運前嘅10日，1968年嘅10月2日下晝到夜晚就係嗰個大屠殺嘅時間。咁其實嗰場運動背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墨西哥政府抌咗好多錢落去諗住搞奧運啦，即係嗰啲大白象工程啊。咁其實嗰啲學生咧，其實對於一啲工會被取締啊，同埋一個社會上面有啲好專制嘅現象已經好不滿。咁當時就立咗一啲法例，就係話，甚至乎係誇張到咧，話如果你有3個人喺一個冇知會嘅情況底下企喺條街度，都已經係秘密，即係一個非法集會，咁就已經可以拉你噶啦，即係嗰條叫做第145號法案。咁所以佢哋咧，啲學生提出咗都係5大訴求喎。 哇，三人行必有我知都 五點訴求啊，好神奇啊，巧合啊，5點訴求。咁其中有一個就要廢除呢個法案啦，其中仲有一點係好激嘅，就係要解散防暴警察。咁當然個政府梗係唔騷佢啦，咁後來就引申到好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好多大學被佔領，俾學生佔領，譬如話理工學院啦、自治大學啦，咁啲學生係都揾到手槍啦，咁然後就產生咗呢一個學生喺佔據校園嘅時候，同呢個軍警嘅對抗，發生咗呢一個槍戰。咁但係有一個歷史嘅謎，就係究竟邊一個開第一槍呢？咁政府當年鎮壓完之後就話學生開槍。咁但係2000年、2000年嘅政府文件披露翻咧，嗰個開槍嗰啲人其實係當年嘅政府僱用翻嚟嘅人。咁所以個真相出咗嚟之後，就平反咗件事啦。咁就變成定性為一個學生嘅運動咯，民主運動。 係啊，嗱，小毛呢個講得好啱啊！第一咧，即係喺20年之後先翻案啦，幾十年之後、40年之後先翻案啦。咁呢40年落去話好多人放啊 ，CIA 放又得 ，KGB 放又得，點都得㗎。 不過古巴共產黨 學生運動有一個好好嘅本質就係學生比較年輕、長命。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講到60年代風起雲湧啦，學生運動咧，即係喺戰後嬰兒潮咧，成為咗可能全球嘅一個你可能咪叫做改進嘅動力、革新嘅動力，或者係全球政府嘅頭痛所在啊！即係無論你係民主政制啦、共產主義啦，甚至所有唔同嘅政府咧，大抵都面對住一個咁樣嘅困難嘅。咁呢班後生仔大一大下，所以60、70年代實在香港咧，都喺個火紅嘅年代裏邊咧，即係難以逃脱嘅要面對嘅一個情況。 冇錯，特別係即係70年代，即係六七暴動之後啦，好多即係改革出現啦，特別係即係教育啦，突然間社會上多咗好多學生， 嗯、因為學校多了很多嘛，即係同我哋頭先講話廢咗科舉之後，你建立新式大學之後，你突然間多了很多學生，而他哋又唔會全部入建制做政府嘅，咁、嗯、啊變咗好多人在野啦。 係啦，嗱，即係呢個我可以講嗱，具體啲嚟講咧，即係我哋話六七年之後，我哋話七十年代開始，即係第一就係、是、即係免費教育嘅強制免費教育生效啦，同埋咧，我哋佢哋個研究嘅數據發現咧，民間私立嘅學校咧數量係激增，即係大家係必須，啲父母係好想去讀書，讀到中三唔夠，要讀到中五一直咁讀，甚至讀到中七係高中，咁代表啲咩咧？在學人數多咗，在學嘅年齡長咗，咁學生就自然多咗。 係冇錯，另一樣嘢就係即係七十年代嗰個意識形態，特別係即係西方嘅即係反政府思潮啊、反戰啊，或者係即係美國民權運動等等，或者甚至乎好似即係劉永生教授有文章講過，即係新左派嘅興起啊， yeah. 即係變咗你喺香港作為一個鬥爭嘅場地咧，好似理所當然。再加埋港英政府當時係採取一個曖昧嘅態度，係容許即係國民黨嘅間諜又喺度，共產黨嘅間諜又喺度，佢又搞學校，國民黨搞學校，美國又幫國民黨，跟住咧共產黨又同佢平衡，咁變咗一大扎人喺度做運動嘅時候咧，即係港英政府又唔可以即係太過強力打壓，因為先啱啱打完六七暴動，所以七十年代係種種偶然因素令到即係所謂變成一個火紅嘅年代，即係學生運動當時係落葉不絕，即係有幾個比較即係出名嘅，第一就係即係金禧事件啦、金禧事件就係因為當時金禧中學嘅校政問題、財政問題， 有啲嘅圖片嚇、當時新聞 等等，但係即係校方加埋當時嘅教育當局就即係希望可以揞住件事，又唔俾人發聲，又炒老師，又打壓學生，最尾就希望執埋間學校，打散啲學生，打散老師，結果亦都係打唔散，結果成萬人就喺七八年。就喺維園就師生大聚集，做咗個金禧事件，到最尾當然啦，即係政府都成立咗委員會嘅調查，都係最尾係改善咗個校政嘅機制啦。 嗯，即係所以正話呢幅新聞就係、是、即係當時就係、是、要都請啲老師傾一傾，簡單講就係都要讓步同你溝通啦。 要傾啦，要傾，如果唔係根本係搞唔掂嘅。 咁所以調查都好緊要啊！睇到 啊， 係啊，一定要調查 咯。係啊，咁啊，當年除咗金禧事件之外，其實仲有其他都係由學生學校發嘅運動嘅。當然有一啲就即係唔需要幾百上千萬人一齊聚集，但係都形成咗個社會氣氛，推動咗一啲即係社會嘅發展或者改革，例如中文運動。中文運動就由六十年代後期去到七十年代，即係亦都係中文大學亦都係參與。唔少嘅，即係特別係崇基啊。咁喺當時令到包括法例上啊改革，即係令到中文成為官方語言啦。慢慢即係會考，亦都係要考中文科啦。當然爭取唔到即係高考中文係必修啊。 係，同埋我諗個時代氣氛啊，即係關社愛組啊，即係關心社會、愛護祖國啊，兩條嘅啲路線，唔同嘅人去諗下，即係香港嘅問題係咪要變成一個亦都係。我靜啊，即係我哋自己所屬嘅地方、開始嘅關懷。咁呢個可能都係話學生運動其實就係同本土意識嘅覺醒，其實係同一件事啊、嗯。 當年嗰、那個學生運動咧喺香港咧有一種叫有一個係國粹派噶嘛、同時亦都係伴隨住嗰釣魚台嗰個事件而走出嚟噶嘛。所以你會睇到其實當時嘅學生運動咧，佢哋嗰個本質上咧其實係好支持呢個中國嘅發展，因為特別當時就係中國已經開始。即係有一定嘅武性啦，咁甚至乎佢哋可以入到呢個聯合國啊等等咧， 同美國建交啊， 係啦，同美國建交呢啲其實已經係激動到一班學生就覺得，我哋嘅大國崛起啦，咁、所以佢哋就好支持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就做咗一啲嘅即係學生運動出嚟。咁其實嗰個時期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過，即係火紅嘅年代嚟嘅。 再加埋另外即係唔單止學生嘅，好多社會人士都有參與，譬如。反貪污捉國拍，即係七十年代亦都係即係乘住呢個勢，有好多學生有參與啊等等咁，所以七十年代係一個即係學生運動喺香港歷史入邊不得了嘅年代。 我覺得其實頭先大家講都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學生喺七十年代嘅運動入邊，頭先宇恆提到釣魚台，即係釣魚台嘅嗰個歸屬問題咧，其實係好牽涉到一個真係民族主義嘅一個伸張，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實。嗰、那個肯定毫無疑問，如果 involve 咗落去釣魚台，就係一個愛國嘅一個運動嚟噶啦。咁所以其實學生喺為國家爭取係應該屬於我哋嘅領土嘅同時，對可能一啲社會上面嘅不公義或者國家嘅施政有發表嘅不滿，其實兩者之間係冇 一個矛盾喺度。 唔單止冇矛盾，係啊，即係嗱，佢係民族主義嘅運動，係愛國嘅，但佢唔係民族主義嘅活動咧，都係愛國。 冇錯， 我留到而家依刻， 就係咁。 我喺香港見到嘅學生運動，我冇一個運動，我覺得佢係唔係愛護祖國，希望中國更加強大，變好， 係啊， 向咗更加好嘅方向發展。我冇見到一個唔係嘅。 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神奇啊！就是咩神奇呢，就是我哋睇返學生運動呢，尤其是係近代，我哋譬如我哋想講香港，咁你唔發覺我哋起啲好，即係政府諗住起好多學校出嚟俾好多人讀書，其實諗住個社會係可以趨於所謂穩定，啲學生就唔會上街，唔會搞事，因為佢哋好好地接受教育，並且可能未來有個前途咁樣啦，因為受過教育。咁但係我哋又正正見到啲學生係喺學校裏面走出嚟，或者係學校裏面去以佢嘅校正啊咁樣，跟住走出嚟。我見到個發展趨向係點樣咧？就係譬如今次事件咁樣咧，咁啲學生係唔可以唔理唔參與，因為嗰啲關佢自己學校事，係咪係一個直接同教育有關？中文運動亦都係同佢哋即係切身利益同埋所處嘅處境係相關。但我哋逐漸見到咧，喺六七十年代開始咧，係啲學生佢哋嘅關注再唔係淨係自己自身，而係向社會、國家甚至乎世界。我哋今日可能見到香港好多嘅學生運動，佢哋即係十零年前左右開始係我哋講保育啊，講可能係氣候暖化啊，或者係種種係同人類福祉有關嘅嘅問題， 即係轉移咗向一個即係希望有一個建立更好嘅社會甚至世界嘅諗法。 咁所以即係我哋去諗就係、是、究竟呢樣嘢係即係教育如果作為一種穩定社會嘅手段，學校嘅開辦如果係作為一種穩定社會嘅手段啦，佢最終帶嚟嘅結果係點樣咧？係咪一個唔示威冇學生運動嘅社會咧？定係學生佢哋因為受到教育，因為可能有更深入嘅對人類福祉、國家利益嘅，可能係同現代即係而家呢一代嘅人可能唔同嘅理解，或者可能有個更加我哋話好 advanced 嘅理解，咁以至到佢哋走出嚟。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值得深思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教育係諗住使個社會進步、和平、安定嘅，佢哋即係學生走出嚟，究竟係呢個安定和平嘅因素啊，定係搞亂？ 咁不如唔教育咯， 係咯，咁係咯，或者係嗰啲教育係完全只係 copy and paste 啦。即係嗱，你永遠都係吸你上一代就得㗎啦。咁然後就千秋萬世咁樣落去，佢哋出嚟其實咪就係為咗要更進一步。 所以可能真係有可能喺即係當然我唔係即係研究教育理論嘅專家，但係可能喺現代嘅教育入邊，其實已經係隱性包含咗個學生遲早用一啲方式都會運動。 係啊，咁都係大家諗下知識或者係個世界嘅演進，其實係嚟自好多懷疑㗎嘛。即係我哋一樣都講過，譬如話科學。咁科學其實都有兩嚿嘢噶嘛，一嚿係好器物嘅 technology， 即係個科技；另外一嚿係個懷疑嘅精神，即係科學精神。 加埋要挑戰添， 同埋挑戰係冇錯。即係你諗下，哥倫布點解可以走出去發現新大陸？就係佢夠膽挑戰天主教對地理嘅嗰個權威解釋啊嘛！即係佢相信個世界有可能係圓嘅，佢係向西行係可能可以去到呢個中國或者印度嘅，佢會相信呢一樣嘢。但係呢個相信其實係違背當時嘅嗰個對世界嘅理解。咁呢個咪就係個懷疑咯。如果冇懷疑，又點會有進步？ 同埋即係令我扼腕第一樣嘢就係好多人認為社會亂或者混亂或者有啲嘅學生運動嘅問題，因為教育嘅問題。但係正話你從個歷史梳理好清楚，你明白一個好基礎嘅事實就係嗰個係年青嘅現象，佢後生嘅年嘅嗰個現象係無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喺六十年代一齊爆出，代表啲咩咧？年輕人類年輕就係嗰個咁樣嘅樣子。我哋你反對緊嘅係年輕嘅樣子。而嗰樣係人，嗰樣人類或者動物冇辦法迴避嘅一個基本嘅一個層面嘅問題，即係我哋嗰陣時扼腕康有為嗰個情況嘛，就係話佢曾經係一個好先進嘅領袖，但佢之後又好似墮入咗一個好遺老嘅一個狀況， 回曬堂咁啊， 即係點解一個我哋話曾經嘅一個年輕嘅人，但係點解佢長大咗之後會成為咗反對年輕或者反對青春嘅一個人嘅咧？即係呢個 今天嘅我打到作日嘅自己。 頭先同頭先即係胡適嗰個文章都有講啦，即係除咗荷爾蒙影響之外啦，都係有加累，都係加累， 革命成本太高昂啊！ 不過有時候我又調翻轉咁諗。 我哋唔好成日話年青人冇成本先得㗎。 年青人都有成本㗎。 佢個成本可能 仲更高。佢成本更高。佢成本更高。你睇今日 opportunity cost 我哋今日見到佢哋成本比中年人更高。 佢 未來可以好多好大。 係啊。 不過我隨便講一樣嘢非常緊要就係，我唔係好明白點解即係你話如果係後生仔唔明老人家呢，我覺得唔出奇啦。 冇經歷過。 我冇經歷過。點解老人家會唔明後生仔？難道你後生嘅時候冇經歷過呢樣咁嘅嘢？你心入面冇經歷過一啲比較激進嘅涟漪，冇理由冇嘅喎。即係你諗下，我哋中國好多我哋而家歌頌緊嘅偉大領袖孫中山，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佢俾人叫四大寇嘅時候，佢唔係讀緊書嘅咩？毛澤東佢嘅思想孕育嘅時候，都係一個求學嘅時代。咁所以其實我諗學生應該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即係喺度不斷咁吸收，然後吸收呢個知識，然後釋放個能量出嚟，個社會先至會變動。如果我哋承認孫中山同埋毛澤東係對我哋中國近代係有大嘅功績嘅時候，點解我哋唔能夠用呢個眼光去睇下嘗試改變中國同埋世界嘅學生？ 有時我見到學生有運動咧，我係好感動。原因係咩咧？嗱，我哋頭先 Michael 提過，其實政府可能對教材一代一代都有好多嘅控制，希望將佢哋理想嗰一套或者係佢哋想學生去學習嗰一套係灌輸俾佢哋。嗱喺中小學教育，我相信係應該係成功嘅。但係問題係咩咧？點解仍然有新一代嘅學生走出嚟去示威，走出嚟去有社會運動咧？個原因會唔會就係學生基本上就係一個防備你出錯嘅機制，根本就係一個防備我哋腐化我哋因循嘅一個系統，係讓我哋咧可以去反省，並且係我哋去保守嘅時候，佢哋幫我哋打破，推向我哋進步。 而且我哋講教育啊，基本我哋話，譬如德育教育，我哋話叫有一個德育對社會有承擔、對國家有承擔嘅一個人，或者話對家庭重視嘅一個人，必然就係諗咩？佢可能對社會係嘛都有一個承擔喺度。但係當我哋不斷咁教佢哋要有德育訓練、愛國訓練、對社會有承擔，樣樣嘢一定要講足嘅時候，但同一時間我哋見到佢對社會有不滿嘅時候，就否定年青人或者學生呢啲情況係不啱嘅、唔正確嘅。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犯咗對教育理解嘅基礎嘅矛盾。Thank you.